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您可以通过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也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啊，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可以收看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和每一期已经播过的这种完整的视频回放。 嗯，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也有新浪微博，大家可以点击关注，而且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聊就聊偶像。 嗯，聊聊虚拟偶像。其实大家都说嘛，说这个2017年应该算是虚拟偶像爆发的一年。 嗯， 那站在这个二次元的行业风口上，各大内容公司和平台也是纷纷推出了各自的虚拟偶像项目。 嗯，比如说这个洛天依为代表的这个 V-Singer 啊 ，V-Singer， 还有在今年在上海举办了首场万人的全息演唱会。 嗯 啊，另外呢，还有凯撒文化和腾讯动漫呢宣布合作，把这个狐妖小红娘这个涂山苏苏形象打造成这种虚拟偶像。 嗯， 而中国呢，比如说中国移动也联手这个啊，打造了一个二次元的虚拟偶像啊，叫中日组合型，甚至连这个周杰伦、方文山啊名下的这个公司杰威尔音乐，在前段时间都宣布呢，将与浅夏动漫共同推出一个名为这个 Idoling Project 的虚拟偶像项目。嗯， 对，其实对于很多咱们中国公司来说嘛，虚拟偶像这个新兴的产业也确实有着非常高的吸引力。那据 B 站的首席运营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现在的情况来看，虚拟偶像的用户规模肯定是过亿级的，所以是规模非常庞大。 嗯， 而企鹅影视的副总裁之前也曾经表示过，说这个虚拟偶像的影响力早已经不限于二次元，甚至现在已经吸引到了很多三次元人群的关注。 这个呀，不禁也让外界感到有一些疑惑，而各方看好的这种虚拟偶像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中国有着怎么样的商业未来，或者说让众多大公司纷纷布局这个细分领域市场呢？ 嗯，那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来聊聊虚拟偶像哈。 嗯， 那其实说起虚拟偶像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初音未来了。像初音未来，它其实是梳着蓝绿色的双马尾，然后左臂的皮肤上有一个红色的01字样，身上的服装呢也是非常科技感十足的这么一个偶像。它不仅在小众的二次元领域获得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发了社会现象，成为了日本新文化以及包括全息成像在内的一系列尖端技术的代名词。 也就是可以说啊，诞生于2007年的初音未来，成功走出了一条属于虚拟偶像在商业文化方面的独特道路，并由此呢成为了虚拟偶像界的代表人物。 嗯， 但是实际上虚拟偶像这个概念呢，最早却已经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没错，其实是很早的，比如说83年3月的时候，剧场版的动画《超时空要塞》， 没错， 可曾记得爱，就曾经把动画当中的人气角色林明美和她的声优饭岛真理结合在了一起，由此构建成了一项全新的跨次元的多媒体战略。后来呢，这部剧场版的 动画在市场获得的成功，也不仅把范岛真理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送上了当时的这个音乐排行榜的第七位，同时也把林明美成功的打造成了业内第一位虚拟偶像。 没错，那相比起真人偶像呢，虚拟偶像不仅同样可以推出这个相关的音乐呀、写真呀和 MV，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大量的这个同人二次创作来丰富自己的内涵， 是的， 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从而呢可以爆发出非常强的这种商业价值。所以呢就是在刚才小美说的超时空要塞以及林明美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 ACG 的企业也开始热衷于推出与虚拟偶像概念相关的一些项目了。 是，咱们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嘛，虚拟偶像的内容形态也开始变得慢慢丰富了起来，而且逐渐演化出了基于动画、网络、游戏、音乐制作的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咱们看这个2005年的时候，由万代南梦宫推出的街机游戏《偶像大师》，还有从2010年开始推向日本市场的 Love Live 偶像项目，也都是依靠虚拟人物形象和现实的联动，完成一个商业化的运作。其实都可以被视为是虚拟偶像概念有关的成功案例。 没错，那现如今呢，其实各式各样的这种虚拟偶像啊，已经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所追捧的一个潮流。 是。 然而呢，你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往往呢被外界以因为他们是二次元角色呀，这是属于年轻人的主流文化的观点来解读。实际上呢，这是很多人对虚拟偶像一个认知的，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了。 如果说咱们对虚拟偶像文化发展的历史稍稍进行一下研究的话，其实也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虚拟偶像都是以故事内容作为它商业化的基础。 没错， 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吸引了很多粉丝入坑的初音未来的名曲叫做《初音未来的消失》，这个曲子呢，它的曲速高达245 BPM，已经超越了人类发音速度的极限啊。那这个歌曲一经发布，也就受到了很多 ACG 亚文化爱好者的欢迎。那对于很多初音未来的核心粉丝来说，他们之所以会喜欢这首歌曲，除了个性鲜明的曲风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背后的初音未来消失事件。 实际上呢，初音未来的每一首人气歌曲呢，其背后都拥有这个创作者们想通过音乐创作表达的这个故事和思想。比如千本樱啊，虽然看上去唱的是这个明治维新时代，但实际呢 表达了反战的思想， 表达了反战的思想。而像初音未来每场演唱会呢，都会全场大合唱他的这个MELT， 是吧，则在当时呢成功改变了很多人对这个主人和歌姬之间联系的这个观念。 再比如说在 Love Live 粉丝当中广为流传的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橙色，这句话非常有名啊。其实也是指在这个 Live 现场当中，观众们用荧光棒重现高坂翠乃果演唱 Snowhalation 第二部分时候的动画场景。在整个 Love Live 的项目当中，无论是动画中的虚拟角色还是由声优组成的真人 Muse组合，这些小姐姐们正是用一个又一个励志的故事跟很多粉丝带去了满满的感动还有正能量。 没错，那其实不难看出啊，虽然现今这种虚拟偶像的存在形式呢发生了这个不小的变化，但几乎呢所有的虚拟偶像能够走红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那些隐藏在歌曲呀、舞蹈背后的故事能够打动人。这种走红的逻辑呢，其实与很多真人偶像受到欢迎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在通过这种优质的故事获得良好的这种群众基础，才有可能呢依靠多领域内容的一个运作，最终将虚拟偶像实现一个商业化。 那其实对于品牌商们来说，以虚拟偶像的商业价值显然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到这个初音未来吧，虽然它是从2009年才开始尝试推出了相关的游戏、演唱会，还有各式各样的商业代言活动，但是这个广告主们的纷至沓来却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无论是手机、耳机、浏览器这种科技相关的产品，还是品牌的深度合作，其实初音未来这位偶像已经深入到了许多年轻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没错，那根据一个研究所公开的数据呢，与初音未来相关的消费金额早就已经在2012年突破了100亿日元啊，也就约合是5亿人民币了。而随着这种虚拟偶像概念影响力的不断的扩大， 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呢，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逐年都加大的趋势，目前呢仍远远未达到饱和的一种状态。 那现在咱们聊了这么多哈，聊了聊关于虚拟偶像的事情，那现在咱们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叫做 Day You Love， 一会儿回来。 非常好听的歌曲回来啊，咱们刚才谈了这个 ACG 的虚拟偶像是吧，小梅？那咱们就来谈谈咱们中国本土的这种虚拟偶像目前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其实很多人说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那正是由于这种虚拟偶像在外海市场的这种火热，那目前包括这个中国移动、腾讯、盛大在内的许多大公司呢，以及这个玄机科技啊、浅夏动漫等行业的新秀，也正纷纷推出了自己的虚拟偶像项目。但是呢，可能由于咱们的市场情况的不同呢，很多针对中国年轻人打造的本土虚拟偶像项目呢，却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他们的发展的路径。 是的，前面咱们也说到嘛，从本质上来说，只有扎实而且能够打动人的故事，才是虚拟偶像商业化的基础。 没错。 所以呢，很多从音乐来切入这个市场的歌手型虚拟偶像，也正开始通过专业化的内容生产方式，将受到这个市场欢迎的一些人设属性赋予这些虚拟偶像。 没错，你比如说和初音未来颇有渊源的这个洛天依，他和 V Singer， 这个品牌呢，开始走入大众视线的时间也就只有近两年时间。他们背后的运营公司呢，目前已经分别获得了来自奥飞啊和 B 站的这个可以说数千万的一个投资量。 是，但是说嘛，包括洛天依在内的 V Singer 开始在中国逐渐走红的原因，却并不是像初音未来那样依靠海量的 UGC 内容创作来圈粉，而是因为和各种唱片公司、专业音乐创作团队的内容合作，以及在各大平台的不断曝光来完成的。正因为在咱们国家哈，还其实独立的音乐内容相对较少一些，所以仅仅依靠 UGC 的内容创作，其实是远远不能支撑虚拟偶像项目最基本的日常运营的。 没错，所以呢，洛天依就开始跟这个杨钰莹啊、许嵩展开了很多跨次元的合作。而他在公开场合呢，也采用了一种真人配音的形式与粉丝见面。可以说歌手型虚拟偶像的运营方式呢，现在基本上是与真人的偶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了。 比如说最近活跃在明日之子这档综艺选秀节目的虚拟偶像合资，他就是因为这个一些 社会上非常热点的话题嘛，陷入了舆论漩涡当中。虽然和真人偶像的同台竞技确实让何姿获得了数十万粉丝的关注，但是他也因此开始接到了一些商业代言的工作。但这位虚拟偶像将如何在维护目前固有粉丝群的同时，来保证他在大众面前的曝光度，扭转他现在就是给外界留下的一些固有印象，我觉得也是他们的团队必须直面的一些问题。 没错，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咱们关注的，就是除了以音乐为切入点的歌手型虚拟偶像，那一些原来只存在于这个 ACG 作品的人物形象呢，也相继都启动了相关的虚拟偶像计划。你比如说在2017年的4月，那玄机科技呢就对外宣布要将这个秦时明月中的高月公主打造成虚拟偶像。虽然啊，从形象以及设定上看呢，让高月公主出道啊，其实也并无大碍，但是这个虚拟偶像计划呢却意外受到了粉丝们的这个一致吐槽。 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高月公主这位角色在这两年秦时明月动画当中的台词并不是很多，甚至很多粉丝的调侃说我们的高月公主只能活在 OP 里哈。那让这样一位角色突然之间化身为虚拟偶像，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生硬， 略微生硬。 对，其实很难通过后期单纯的偶像化运作进行圈粉。那如何来为这位虚拟偶像在动画当中增加更多的戏份，显然是玄机科技在正式向外推出这位虚拟偶像之前必须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没错，那此外呢，前段时间这个杰威尔音乐呢与浅夏动漫共同推出了这个 Idoling 啊 Project， 对，却希望呢先从这个原始人物设定及内容方面入手，在正式进行偶像化运营工作之前呢，为虚拟偶像先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其实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是想在一个世界观的基础上，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的不同时间段分别推出呢，包括小说《战乱之仪》、游戏《红线赛机》、条漫《临界阴域》、夜漫《空想神曲》在内的多种媒体形态的作品。那为了保证让这个庞大的虚拟偶像项目能够顺利进入到市场，浅夏动漫还将整合旗下艺人以及综艺的资源，推出更多的联动计划，并且开放 UGC 的创作端口，让粉丝有机会来参与到漫画和游戏的创作当中。 没错，那杰威尔音乐的创始人之一呢就表示，他们之所以会推出这样一个虚拟偶像的项目，一方面是固然是因为呢各方对虚拟偶像市场未来发展前景的一致看好，而另一方面呢则是因为杰威尔音乐的几位创始人都是创作者出身，他们更希望啊在做出受到年轻人喜爱作品的同时呢，能够提携一下后辈，并由此呢发掘出新的周杰伦，或者说新的一个方文山。 那其实对于咱们国家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虚拟偶像市场来说，无论是洛天依和何姿这样的歌手型的虚拟偶像，还是高月公主啊，或者是 Idoling Project 这样基于 ACG 内容而创立的虚拟偶像项目，他们也都正在从不同的切入角度集结手头能够调动的所有资源，共同探索如何打造中国本土的虚拟偶像这个商业难题。 没错，那在未来呢，咱们或许可以看到更有趣的一种虚拟偶像商业运作的手法出现，而这些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市场的一种中国本土虚拟偶像又能获得怎样的成效呢？我觉得这个又将表现出怎样的生机和活力，还是看咱们未来市场的一个发展和走向，我觉得让时间给咱们答案。 没错，那现在咱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乱舞的旋律》，稍后回来。知らない弱さを抱きしめ歩いた新しい牙で時代を刻め静かに幕は切り落とし覚醒の夜明けに青い炎守りたいあなた 好，歌曲回来，那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小美，你看咱们其实刚才给大家简单其实介绍了一下虚拟偶像啊、嗯、其实以前在我的印象中，我其实你不能说我是特分级化，其实我当时也是认为啊，这个虚拟偶像可能存在于一些小部分人的这个受众的眼中， 其实主要停留在二次元的这个层面是吗？ 哎，但是今天我看完咱们分析完这个东西之后，我发现它过亿人的这个，那就咱们说 非常大， 对，说句不好听的，已经不存在于简单的二次元，那基本是上网用户的快几分之一了，就快、嗯、是吧？ 其实比如说洛天依这个形象、嗯，之前他也登上过，比如各大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啊、哦，然后也和歌手有过合作，就是以全息投影的形式、哦，然后一个歌手在唱歌的时候，洛天依可以跟他在旁边来合唱，所以当时会觉得哇。无论是从技术上来说还是从创意上来说都是非常的巧妙的，对，也都是一个突破。 哎，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嗯、就是具体名字我给忘了，就是他讲的是人们生在活在一个未来世界、 嗯、 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咱们还是这么活着，但是比如说有很多人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啊， 嗯， 然后就是他们有那种 机器人，是不是？ 不是，还不是，他就是全息的， 哇， 对，他就是全息那种，有点像虚拟偶像， 嗯， 然后呢他可以做你的好朋友，然后他们也有那种明星、 嗯、 然后整个这个世界街道呢就传送了他们的这种比如说明星的效益啊或者怎么样、嗯、就是也不能说全是那样吧，但是大部分就是那样、嗯、其实仔细想了一想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咱们刚才说可能每一个虚拟偶像后边还有真正就是说作为人类创作的一个 就是运营的团队， 哎，运营的团队、嗯、而且还有他的歌曲他的舞蹈其实都是咱们创作出来的。 嗯，其实比如说像初音未来、嗯、它可能更多的是依靠这个 UGC， 就是依靠受众来做原创曲、哦、就是你会发现初音未来作为很有名的虚拟歌姬，它很多的神曲，我们说像什么殿堂曲还有传说级的曲子、嗯、都是用户来自己做出来的，也就不是说由这个公司来作曲，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来为初音未来写好听的歌， 为他去写， 对，但是因为也说到嘛，就是咱们国内可能虚拟偶像的起步相对稍微晚一些、 嗯、 所以现在也会像洛天依他们会和很多的音乐公司也好或者其他的商业社会机构也好跟他们合作、嗯、来产出更多的歌曲，这样才能满足大家对这个虚拟偶像的一个需求。 嗯，那其实我在想啊，小妹、嗯、最早的时候曾经被一首甩葱歌洗脑， 对， 你说那个算不算虚拟偶像的那种歌曲？ 当然了，这就是初音未来很早被就是中国的大家所熟知的一首歌曲。 对，因为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最早我记得这个好早吧，这个也在 零几年的时候， 对， 2007-2008年大概， 对、 嗯、 然后那会儿呢这歌火了一阵子，后来就没了、嗯、没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听人说啊，这个就是当时上甩葱歌的这人要开演唱会了什么这样、 但是是不是当时你还不知道是一个虚拟偶像呢？ 当时我说哎，我说这不是个，就是因为当时咱们也网络没有这么快，没有说大家就随随便便可以阅读那么多内容、嗯、当时我还在说，我说这个不是一个机器，就是 说出来 对能听出来是电音的那种， 对呀、啊、我说怎么会有真人开演唱会当时也比较闭塞，你知道，整个很混乱、 嗯。 然后后来就是也没太在意，但是后来就发现啊，原来这个就是初音未来、嗯，就是他的歌曲，咱们可以说其实跟真人不一样。但是电音，你觉得有电音的魅力吗？ 嗯，也有吧。我觉得主要是你看，他也提到过，像甩葱歌这种真人基本上是很难一个人唱出来的，因为他的速率太快了。对，就是很难一个人来唱出来，所以也就需要依靠这种电音啊，还有这种数字化的合成来实现， 机器来实现。 对， 但是总体效果其实蛮不错的。 对， 你当时听完那什么感觉？ 就是很快乐，就莫名的快乐， 莫名的快乐。 其实旋律不是很复杂，你反正，但是很洗脑。 我觉得它的旋律非常递进发展，没有很复杂，对， 是的， 非常洗脑。就是在你一致认为的时候，很快乐的时候都会那样。 是，所以也希望以后我们国内能够出现越来越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种虚拟偶像以及虚拟偶像的神曲。 没错、嗯，行，那我们上半场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我们先进一小段半点 片花， 嗯，我们下半场再见，拜拜， 嗯、一会儿回来。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我们每一次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收到通知。另外如果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之后，每一期的完整视频回放您也可以在里面找到。 同时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在新浪微博上也有官方账号，大家也可以点击关注。 没错，那今天在上半场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虚拟偶像， 是 下半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大热的这个银魂 动画电影。 咱们来说说谁在咱们本土的这个宣发做 得 好呢， 比较到位，是吧。 其实呢，在2017年的9月，那可以说是海外电影在中国集中爆发的一个月啊。 是 对于那些深受二次元文化影响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呢，啊，可以说银魂的真人版啊，包括刑之声，还有刀 之行， 生之行，还有刀剑神域序列之争啊，这三部电影呢以每周一部的节奏相继登上了咱们的大屏幕，无疑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 那其实从商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三部作品看起来确实都是非常值得引进的。比如像银魂、刀剑神域，它都同属于日本二次元领域的顶级 IP， 在中国呢也拥有相对较好的群众基础。而生之行呢，虽然是原创的动画，但是它背后的京都动画以及斩获的各类奖项，也让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年轻二次元群体当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然而呢，这三部电影的票房呢，可能却并没有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说分分钟破亿的一个水准哈。那其实银魂的真人版票房呢，已经是达到了8100万啊。那包括生之行呢，刀剑神域序列之争的票房呢，可以说相对于银魂本身来讲呢，基本上可以说稍微弱一点，但是也有到4400万票房左右的一个成绩。 那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呢，决定一部电影票房收益的主要因素，咱们说除了电影在内容质量的实际表现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片方在宣发方面的努力。 没错， 虽然说在档期内分别撞上了敦刻尔克、蜘蛛侠、星球崛起这样的好莱坞大片，导致排片率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但是如果能够充分调动起粉丝观影的积极性，这三部电影其实还是有机会从这样的外部市场压力下脱颖而出的。 对，那 ACG 呢简要总结了一下银魂真人版、生之行和刀剑神域这三部电影在宣发方面所做的一个工作。那从这些实际操作的一个案例中呢，或许咱们就能找到一些能专门针对二次元用户的一个正确的宣发的姿势。 咱们先来说说银魂哈。其实为了给银魂真人版的上映造势呢，这个电影的中国宣发团队总体来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他们这个银魂真人版是邀请了像江南、白客、教授易小星、卢恒宇、图特哈蒙这样的圈内知名的人士为他站台，而且通过微博互动的方式呢，让他们分别讲述自己和银魂之间的故事，非常精确地把这个电影即将上线的消息传达到了国内的银魂粉丝当中。 没错，那此外呢，银魂的一个宣发团队还在微博上组织了一场话题名为这个应援银魂的活动，并宣布呢，在9月1号到9月3号的期间呢，在全国各大影院用一张票根即可兑换到随机纪念卡一张。从实际的情况上看呢，此次银魂组织的纪念卡发放活动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微博上呢就出现了不少为集齐全套纪念卡便 N 刷电影院的情况， 其中更有热烈的粉丝啊，完成了22刷电影的一个壮举。 是的，但是由于这次《银魂》真人版推出的纪念卡，粉丝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在很多交易平台上出现了影城人员，就是影城员工这个卖纪念卡的行为啊。当然，这个也是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粉丝的不满。当然，这些负面的声音其实还不是很多， 对， 所以《银魂》真人版最终还是凭借《银魂》粉、小栗旬粉、唐本刚粉的处理打下了一片天。 而且呢，《银魂》的最终票房呢，其实超过了8000万啊，其实也说明呢，粉丝们对他们心爱的作品以及这个偶像的效应，不惜呢牺牲自己的形象啊，在微博上传各种照片来宣传这个他们自己热爱的电影。 还 是非常值得好玩的一件事情、 也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那刚才说的是《银魂》真人版的电影，现在咱们说说这个《生之行》，它是一部原创动画电影。其实按理来说，由于《生之行》背后的制作公司是京都动画，所以这部动画电影的粉丝应该是非常庞大的群体。 没错。 但是可能是宣发团队会对粉丝的喜好产生一些误解，所以也导致这部动画电影在宣发环节上可能就有一点点做的偏差的地方。 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一方面呢，可能生之行在前期的宣传中呢，啊，被自己贴上了一些标签，比如说爱情啊、二次元啊，再加上呢，网络中一直流传的呢，啊，这部动画电影好像有被删减的部分，从而呢，阴差阳错的呢，导致很多观众就是对其内在原因不是很了解，而且呢，也对这部电影不是很知道， 没错。那另一方面呢，也许是因为生之行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关注这部电影，他的宣发团队就邀请到了这个知名的歌手为他创作演唱了推广曲，可是问题在于啊，这个歌曲的风格其实和动画电影来说，他们的粉丝群体并不在一个圈子里，可能有一方面是在流行音乐的圈子，而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京都动画的粉丝，这两部分群体不能完全的重合。 对，所以呢，综上所述呢，可能生之行的这个宣发呢，在思路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错位，所以导致他们可能1+1没有大于2的事情，但是他们最终票房突破4300万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他们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是还可以更好， 还可以更好，对， 没错。那刚才说的是《生之行》，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刀剑神域：序列之争》。那负责《刀剑神域：序列之争》的宣发公司呢，它是一家专注于二次元文化推广的企业。或许这家公司的基因里确实是存在着二次元的属性，所以它所有的宣发工作看上去都非常的二次元。 没错，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除了邀请到这个日版主题曲原唱 Lisa 演唱了中文版主题曲之外呢，并且在全国几个重要城市都组织了包场观影的活动。另外呢，《刀剑神域：序列之争》呢，在宣发过程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这个片方组织的票根换周边的活动了。 比如说在9月9号和10号的全国点映场，《刀剑神域》的粉丝们可以到北上广的这个 Animate 实体店里面，用2到8张不等的点映电影票的票根来兑换相应的周边产品。而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这个票根兑换周边的活动就变成了一个积分排位活动，只要通过系统后台上传《刀剑神域：序列之争》的电影票根，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不仅能够在排位赛中获得更加靠前的位置，同时也能通过花费这个不同数量的积分来获取不同的周边礼品。 没错，我们可以看其实周边礼品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不错，有小玩意儿啊，有卡片，有纽扣啊，冰箱贴等等等等啊。那其实这个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鼓励核心粉丝们啊多看几遍电影。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活动呢设置的过于复杂，再加上呢绝大部分线下宣发活动呢都集中在上海，让很多这个散落的粉丝在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可能感受到了一点点内心的绝望， 一些失望，是吧？ 对， 其实按照片方的说法啊，当这个《刀剑神域：序列之争》的票房突破4500万和5000万之后，也会分别开启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积分兑换活动。但是呢，这个活动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对于票房提升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 没错， 那其实咱们看了综上所述三部电影的一个宣发总结之后呢，其实当二次元如果成为了市场的突破口，但是如何的正确宣发呢，却并不如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在上次新海诚的那部电影《你的名字》啊，在中国大户成功之后呢，那咱们的电影市场迎来了第一批以这个二次元为概念的这个电影批片的浪潮。由于电影的片呢有做到以小博大的可能，再加上呢二次元这种小众的文化市场呢越发越受到这些和越来越多电影公司的一个重视，所以呢就造就了如今有很多二次元电影排片的一个局面。 是的，而且在具体的宣发过程当中，很多电影宣发团队也开始学习了日本电影市场的那种方式，就是不追求 IP 人群的覆盖面的广度，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特点，也就是赠品来吸引特定的粉丝群的关注，而且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引导粉丝二刷呀三刷呀，从而实现票房的稳定提升。 没错，但是对于咱们国家的电影宣发公司来说呢，想要真正了解这套在细分市场中提高复购率的做法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一方面呢，电影宣发团队呢必须要了解到二次元群体的一个喜好啊和他们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生之行那样啊，像他们那样的宣发呢，可能让人觉得不得不让人觉得说宣发团队在接下来这个工作之前是否有看过这个动画，或者说呢他们是不是对这部动画的人群有过足够多的调研。 那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复制日本的宣发手法，我觉得完全复制还是不可取的哈。因为咱们深受二次元文化影响的年轻人其实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如果是像刀剑神域这样把宣发重点放在一线城市当中，虽然说成本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效果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而且票根兑换积分，积分兑换周边这样的形式稍微比较繁琐一些。 相比起来呢，在九月上映的这三部电影中呢，《银魂》真人版的宣发其实算是做得比较好的。线下活动的渠道呢，既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同时活动的参与门槛其实也不是很高。粉丝们的积极性呢，那自然是有所保障的。 是啊，显然这个目标用户群越是垂直的电影宣发，对活动执行能力的要求也就越严格。 没错，那其实鉴于呢，像这些二次元的电影成本其实相对不高，所以这些咱们举说的三部电影虽然票房不高，但其实呢可能还是有的赚啊。在越来越多的这个 ACG 二次元电影进入到中国的今天呢，如何把握好这个小众目标群的需求和习惯，来制定一个特别的啊，可以说量身定做的这种宣发的策略，显然就成了当下摆在各大电影公司面前的一个问题。而且随着电影宣发公司对年轻人喜好不断的一个了解的加深，未来他们又会制作出怎么样的一个电影宣发的模式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期待大家来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没错，那刚刚跟大家聊了一些二次元动画电影的宣发工作是吧，咱们现在来听一首歌曲，叫做直到世界尽头，一会儿回来。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我是左小梅。 咱们刚才说了说那三部上映的电影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很火的一个手游好不好。继当时的阴阳师啊这部手游之后呢，王者荣耀呢也开始开了一些周边的商场。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生意你们觉得怎么样？其实对于中国的很多 ACG 的生产商来说呢，周边开发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据资料显示呢，日本的2015年仅动画领域的 IP 商品化就达到了5794亿日元，约合342亿人民币。而中国年轻人呢，最主流的 ACG 周边销售渠道的很多网上的平台在2017财年呢，销售额仅达到了70亿人民币的规模，还远远的有点不敌海外的市场。 所以如何把 IP 和实体经济结合，而且推出深受用户喜爱的周边产品，也就成为了中国泛娱乐行业 IP 在二次利用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没错，那早在2016年的一个12月呢，当时呢，网易游戏出品的一个二次元手游《阴阳师》就在游戏中呢开了一个周边的商城。玩家呢需要在各种副本中获得一些周边的券，才能在官方商城购买到周边产品。那曾经呢也是在这个玩家群中掀起了一个不小的一个热议。 然而就在咱们今年的9月12号呢，这个热门手游《王者荣耀》也是开了一个官方的周边商城，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公告区的链接，或者通过 PC 端呀、手机端的直接访问。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这个官方商城的实际运营还算是成功的，短短几天时间里面已经出现了以售罄状态的周边产品了。 没错，那很多玩家可能就好奇了啊，这些官方的周边商城都在卖什么呢？那总体来说呢，此次王者荣耀周边商城呢在试运营期间销售的周边啊其实并不多。我们将呢周边产品其实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比如说手机壳， 有手机壳， 帽子， 有这个帽子 T恤 啊，还有这个 logo 马克杯，还有抱枕呀、 挂件 、还有一些手办。 是 啊，其实首先在这个定价的策略方面呢，王者荣耀的这个周边商城上下的第一批可以说总共有31款的周边产品中呢，除了可能会挑战高定价的这个李白凤求凰手办之外呢，其他所有周边产品都保持在了50元、100元这两个价位之间，与市场的同类产品持平，可以说是价格比较亲民了。 那从具体的销售情况来看呢，比如说价格相对比较低廉的手机壳以及抱枕、马克杯都是适合日常使用的周边产品，也是玩家们的一个首选，所以出现了全面售罄的情况。然而官方出品的12款 T 恤也就没有那么好运了。除了 T 恤产品已经售罄之外，其他10款产品目前还是可以买到货的。 没错，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包括王者荣耀的这个玩家们在内的一些普通的消费者，目前在购买周边时呢还依然处于实用至上的一个阶段。手机壳的热销呢，一是因为肯定是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具有实用性。 是 啊，二呢是因为这种产品呢相较于服饰来说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而这次官方推出的一些 T 恤啊、帽子啊，由于已经错过了这个销售旺季啊，如果不进行一些促销活动啊，比如说过季大甩卖啊，这种将很有可能出现到滞泻到明年的情况。 对，可能会出现滞销的情况。那至于很多人提到这个周边就会想到的玩具啊、手办，其实在试运营期间除了逍遥游鲲的抱枕售罄之外，其他的产品可能由于实用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所以即便是售价被压到了100元以下，也没有成为粉丝们的首选。 相比起来呢，其实它比之前阴阳师开的周边商城呢，虽然产品类别以及主流价位设置呢与差不多，但是呢在产品设计和定价方略呢，我觉得仍然要可以更大胆一些。 这是因为呢相比起王者荣耀，阴阳师的玩家可能相对更二次元一些，所以在周边产品的开发方面，阴阳师就容易做出一些特色。同时阴阳师这个周边的定价是集中在30块钱到200块钱左右，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相对小众的二次元玩家在周边的消费能力上其实是要高出大众一些的。 没错，那其实呢无论是王者荣耀还是阴阳师，他们其实都纷纷选择了一种可以说是自营式的周边开发模式，来切入一些周边的市场。那之所以他们会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在现阶段的一些周边市场中呢，这种做法其实咱们说效率还是挺高的。 是。那现在咱们来听一首白金 Disco，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汉飞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在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回来之后呢，咱们其实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咱们就其实给大家总结一下，考虑到跟游戏类 IP 所能够辐射到的用户范围呢，其实是要远远大于一些动漫 IP 的。再加上游戏厂商呢，一般都拥有足够多的资金和资源来进行一些市场的试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游戏 IP 周边的市场表现呢，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 ACG 周边市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比如说王者荣耀此次开设官方的周边商城，对于中国周边商城来说呢，仍然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一个鼓励的举动。 但我觉得咱们也必须得认识到，除了 IP 覆盖人群足够大之外，能不能继续投入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来构建 IP 的文化建设，对于 IP 的周边开发和销售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要把印有游戏角色的服装穿在身上，对于玩家的厨力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联想到了很多电影在上映完之后呢，在各大的软件上，都会有一些那些周边的小东西。其实还是很有辐射力的。其实他们定价，首先是定价要低，就跟咱们这次说的两款商城 就要亲民一些。 对，在30到100嘛，你说是吧？而且呢，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推出的这个东西做的质量也非常好。对于大家的粉丝效应，你比如说买一些手机壳啊， 就大家觉得不亏。 对，其实周边商城你发现没有，都是这个趋势。手机壳是最畅销。 对， 然后挂件。是吧？ 因为手机壳就不会分季节嘛，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啊， 实用性又强， 对， 又不贵，然后又有这个 logo 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挂件儿啊，挂件儿也很潮。第三个就是手办啊，手办当然做的很精细啊，可能价格会贵一点， 是， 但是也在大家的这个可以说相较范围之内吧。其实最卖的最不好的就是咱们说那个 T 恤。 T 恤，因为你看，就大家买夏装可能都集中在春末的时候，是不是？4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可能真的到了，比如现在9月下旬了，就不太会有人去买 T 恤了，就容易出现一种滞销的情况。 没错。 但无论怎么样，其实也是提到过，会给大家留一个试错的时间和空 间。对 对，所以还是看这个各大企业能够怎么样去找好这个市场的定位，把握好人群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周边产品的销售可能也会迎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 的 发展， 不错 的 小高峰。没错。 是， 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大家也可以登录 B 站搜索我们的 UP 主叫漫游嗨翻天，您点击关注就可以每一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我们每一期视频直播完的完整的视频回放，您也可以在这个 UP 主中呢完全的找到。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依依不舍的再见吧。 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